葡萄糖，对不对？就把它变掉了。那所以，就当我们读一个古书，对它缺乏一个基本的尊重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就会有一连串的误解发生，然后到后来连真武汤好像都不能用芍药了。那真武汤，我觉得你这个有些药物帮忙这个水吸进去，有些药物帮忙把水拉到该去的地方，然后这个附子呢暖肾阳，然后把这个水气运转上头啊，这是一个真武汤它一个基本上面供应我们身体这个能量去做到这些事情的这些药物，那它是这样的转一圈。而这样子转一圈呢，讲起来也算是简单，可是真武汤它有它不简单的地方，就是当它在运转身体的这个水的时候，当它这些药物我们不知道茯苓跟芍药加起来要干嘛，我们也不太确定芍药跟生姜遇到一起他们可以干嘛，然后我们也不确定白术跟芍药加在一起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就是它的药物里面其实当它没有甘草的时候啊，每一味药与每一味药的相遇都让人觉得有一点不可捉摸的感觉。而真武汤这个方在临床上面，在感冒的时候我们要抓真武汤的主症，也同样的会给人一种不可捉摸的感觉，就是究竟什么样的症状算是真武汤的主症呢？杂病的时候还抓得到，但是感冒的时候抓起来有点困难，这是一点。那另外就是啊，真武汤如果以药效来讲，它的药效是很特殊的，甚至它的药效我觉得以结论来讲会牵涉到一个我以一个中医的学习者不太适合讲的一个专有名词，就是干细胞。你知道同学有没有听过什么叫干细胞？所以不是叫什么存什么脐带血啊什么东西，那它的脐带血里面就是有干细胞嘛。那这个干细胞是什么东西啊？它是一种还没有分化的细胞。那什么叫做还没有分化的细胞？就是如果有个原始的细胞，它原始的细胞它还没有决定它要变成什么细胞的时候，它我们称为的那个细胞是比较原始的，就比如说干细胞。那可是在一个人组织里面，我们身体里面的骨头的细胞它已经变成骨头的细胞了，脑子的细胞已经变成脑子的细胞了，那它一旦已经分化过，已经确定它要长成什么样的细胞了，那这个细胞就不能拿来用在别的地方了。就好像说你脑子如果有一块缺损，你拿骨头的细胞放进去它也没办法填脑子啊，就已经用途不一样了。那干细胞就是那种干细胞就是那种还没有分化过的细胞，所以可以修补很多东西，因为它可以临机应变，看哪里缺需要什么它就变成什么细胞。那就比如说我们说现在我们有一点西医概念的人大家都知道神经死不能复生吧，对不对？我们说神经死掉就死掉了，它是没有能力再生的，所以如果你的脑受了什么损伤的话，然后神经受了什么损坏的话，大概你的这个机能就一辈子不用期待它恢复了。可是虽然这么说，可是干细胞还是可以帮忙神经复生，对不对？就像是从前古时候的科学家他们发现说，哎，小白老鼠的肾上腺里面啊还有一些干细胞，那这些干细胞如果你把它抽取出来啊，就是把肾上腺把它打碎，然后把这干细胞拿出来，然后把小白老鼠的脑子破坏掉，那你再把这个肾上腺里面的干细胞打到脑子里面去，就会发现哎，这干细胞可以帮忙把这个已经破坏掉的神经再修补起来。所以虽然说神经死不能复生，但是有了干细胞它还是可以复生，大概是这样的感觉。那从小白老鼠的实验，它好像告诉我们说人的肾上腺里面还留存着一些干细胞，那只是我们一般人的干细胞就放那边哦，也不能拿来用。可是吃了真武汤之后往往会有一个奇怪的疗效，就是好像说我的身体里面好像多了干细胞了。这是一个身为中医很不应该讲的话，因为我没有办法看到人的干细胞在身体里面吃了真武汤怎么跑怎么长，所以这是不能够证明的一个话。但是在以结论来讲，就是真武汤往往可以修补到一些西医会觉得说，哎，这 这个不是已经死了，已经坏了，是不可逆反应，你怎么可能修得好？这应该是之前我们误诊吧，就是那样子的一种情况的，就是照理说要用到干细胞才修得好的一些东西，真武汤可以修得好。所以说这个不知道他要干什么的一帖药，不知道要怎么抓住症的一帖方啊，就是搞了半天就很像是我们中国人说的水的性质啊，就是不知道要干嘛，还没有决定要干嘛，充满了潜力啊，所以吃下去以后，它这些莫名其妙的药，它就会在人体里面造出一种好像让你身体变得有干细胞的状态。那比如说像真武汤治疗一些人啊，比如说老化呀、虚弱造成的耳朵聋掉啊、眼睛瞎掉啊，像这东西你都不太会觉得人有机会恢复的嘛，就是退化掉的东西。可是吃了真武汤，哎，有希望又好起来了，就是眼睛又从瞎子又变成看得到，从聋子又变成听得到。那这个或者是像是临床上面我们常用的啊，就是真武汤，他说不是真武汤，就是我们说糖尿病，有些人他的这个脚会越来越麻木啊，就是到后来糖尿病到一个阶段以后，他的脚好像走在地上踩的是地板还是地毯都分不出来，踩到小石头都没有感觉。那这个跟要截肢有没有什么关联性啊？是不是更严重一点，有可能会变成要截肢的状态？我不太确定啊，但是就是照理说，就是糖尿病的这种所谓的患者在治疗过程里面，他的神经好像越来越不行了。那你说这个脚踩到地上都已经不知道自己在踩什么，这神经已经废了，这是不可逆反应啊。那结果吃真武汤，哎，又开始有感觉，神经又好像长回来了，就是这样的状况还是有的。所以真武汤它可以补到这种很不可思议的地方，这是一个它的疗效，一个很让人不可理解的部分啊。那这之后再跟同学介绍怎么用它。那甚至像是如果我们用真武汤用的顺手了，你不要说什么肾衰竭了，真武汤治肾衰竭其实都还是小儿科，治疗所谓的肾坏死大家都还是有办法的。真武汤很厉害，就是这种事情它要挽回一些身体的组织的这种崩毁跟堕落啊，真武汤算得上是很厉害的方子。那我们呢为什么会在台湾变得好像很喜欢用真武汤啊？其实这也是有一些历史上的脉络的。怎么讲呢？就是我们中医呢一直以来都断断续续的有所谓用阳药的传统，就是用比较暖比较温补的药的传统。就比如说像明朝末年的时候，这个赵宪可赵养奎他的医贯说是用八味丸来补命门之火，或者是明朝末年的张景岳啊，也用了很多的这种补阳的药。那到了清朝末年，当然是更有所谓的火神派的诞生，对不对？就是重用这个附子剂啊，生附子用的很多，什么白通汤啊、四逆汤这种驱寒破阴实的药用的很猛的。可是呢，真武汤的使用却不是火神派带起的流行，它有一线之隔哟。就是火神派用阳药、用补火药、用驱寒药、用破阴实的药，这是它的一个用法。可是真武汤却不是一个火神派特别看重的药。真武汤的流行是在另外一个环境框架之下产生的，就是所谓的岭南中医，或者讲得更精确一点，是广东地区的某几位中医在近代变得非常非常擅长用真武汤，然后带起这个风气的。那所谓的岭南中医比较代表性的人物，如果以近一百年来讲的话，那就是广东香港一带的什么，那是什么四大医啊，什么就是专门开大包药的陈大济、陈伯谈，对不对？那跟陈伯谈相对的，专门开小包药的李小济、李碧流啊。那这个，然后还有他们的李碧流还有一个好朋友，就谭同辉啊，跟易巨孙这些人，就是广东四大医这样子。那其实说四大医，你说 陈伯谈陈大纪啊，他一家比较独大，然后谭同辉、一菊孙跟李碧流比较是三个人是好朋友，那为什么要把他们讲成四大一？我想广东人吧，就是有这种习惯啊，像我们当年什么不是我们，我们广东人，比如说像香港当年什么出道几个女明星就要硬凑一凑，什么邵氏武侠七公主啦，什么这几个女生要叫四朵金花啦，什么汪明荃、沈殿霞、王爱明还是谁啊？然后呢，什么然后呢，什么拍一个武侠片，什么如来神掌，江湖上叫什么一绝双飞、三绝掌，对不对？就是都要有这种奇怪的江湖排名啊，就我们广东人很喜欢搞这个东西，所以。这个陈大纪、李小纪等等的外号啊，像那个陈伯谈很好啊，因为他开药那么大包啊，就是震惊四方啊，所以像我们广东人现在还有广东人的俗话，说这个事情糟糕了、坏了、坏了，就是说大纪啦、大纪啦、呆宅啦啊，就是陈伯谈创下来的流行语啊，到现在还在用啊。那这个。李小纪呢啊，就是李碧流啊，什么一菊孙这些人的医案，其实都有常常会用到真武汤。那这个东西，这些医案我下礼拜医案讲义大家都到付给同学，所以都看得到。不过呢，要学习使用真武汤，倒不太需要去认真钻研这些带起真武汤流行的这个所谓的广东四大医的这些著作，因为这四大医之后有一个人呢把真武汤做得很好的归纳，而且做得很好的发挥，所以我会觉得要学真武汤的话看那个某某人的著作就可以了啊。就是真武汤的相关著作，我这边49页讲义有给同学，就是他们的下一代的人啊，谭树渠。那谭树渠的著作的话，我觉得对于真武汤的研究就做得非常的好。那同学，我要讲的是，为什么真武汤会变成在岭南医派或者说广东派的人会开始流行真武汤这件事情？其实这是有一个环境上面的需要的。像我们这些广东人呐、他的这个饮食啊、或者生活上面，到底有什么地方是跟整个中国大陆的人有一些些不一样的？我们岭南人，我觉得我们岭南人最厉害的一件事就是很会吃清凉下火的食品啊，这是岭南人的特色。所以你说四川人或者是中原人要造成真武汤的大流行其实不容易，因为不太有那个环境。但是我们台湾人跟广东人就很可以遇到这样的状况。那像我觉得我们，比如说我觉得我们广东人来讲的话，就是根本家庭主妇开下火药的功力都超过现在台湾一般医生了。你到香港去，对不对？比如说什么，哇，这小孩子一身痱子，夏天天气太热了，这个暑气逼人长痱子。每一个家庭主妇都知道，哦，痱子这么大，很简单啦，绿豆煮西洋菜啦，一碗下去，第二天就好了。就是下火药，大家非常的会开。像我们去香港逛街的时候，你看那晚上我们去看那个路边的凉茶摊，有多少种不同的凉茶，然后我就听着老板娘一样介绍，让我们一样一样喝啊！就这种是清肝火，那种是退什么的，那种是治眼睛的，那种是什么的，是吧？我们吃什么鸡骨草的，什么夏枯草的，还有什么草什么草，对不对？就一大堆，就是凉茶分得非常细。那我们台湾的凉茶是没有分那么细的，但是比香港人的还要寒。香港的凉茶没有那么寒，我们台湾人的凉茶还更寒。像我们家附近有一个邻居，他就从前他年轻的时候，他姐姐哦，就三天两头就买凉茶回，就买青草茶回家喝，就一家人身体都喝到烂到不行，就是太厉害了。我们台湾人的青草茶就是又苦又黑啊、看起来实在是有点让人害怕。但我觉得广东人还知道一点分寸，但是即使是知道分寸，还是因为天气热的关系，动辄就用倾泻的食品或者是饮料。那在这样的一个脉络之下发展出来的这个真武汤的使用传统，如果你看这个谭树渠的著作的话，就会看到 说他动不动会说啊，这个人本来血压就已经很高了，然后因为误信一些江湖传言，就是因为血压高所以吃得很清淡，每天多吃生菜水果，乃至于身体日渐虚弱，然后呢血压日渐升高，终至不可收拾。然后某某人呢吃我的药已经好得差不多了，然后又去吃了很多青菜水果，然后就啊悔不当初啊，然后全部破功，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正如他的敌人就是青菜水果，就是生菜水果，就是冰凉饮料，就这个样子，就是就让人看到说真武汤跟我们现在的饮食习惯是多么的在对立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现在台湾呢就是太能够种出水果来了，你要帮忙经济发展就要帮忙吃水果，对不对？所以就是广告啊什么叫你一天五蔬果，其实这种东西都是台湾才会有的，因为台湾需要卖水果。如果你到那种没有水果的中东地方的话，你怎么敢叫人家打广告叫一天五蔬果？那万一人民跟你要你没有的话，他造反怎么办？所以这都是就是一时一地的这种啊需求，就是政府在商业上面的需求，然后人民就变成要帮忙销这些农夫种的吃不完的水果。那所以呢就是我们这样的一种蔬果吃得很严重的这种饮食习惯会特别容易造就出水毒体质。那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中，我觉得用到真武汤是特别的啊、哦、就是有机会。那像谭树群的他这个书哈，这个什么南油依赖食物名医心得丛集，好像现在书店都已经绝版了嘛，同学如果要找的话可能就只好去图书馆印印了啊，就是如果要，但是我们的讲义，我们依赖讲义会发下一些里面的内容吧，但是要看整本的话就麻烦自己到图书馆去借出来 copy 了。那其实谭树群还有一本这个东游记录，那这个东游记录是非不是台湾出的，是香港出的，中央研究院里面有一本。那中央研究院这中东游记录其实讲医理啊跟医案没有很多，它主要是记录它被这个大冢进阶这些日本这个汉方医学会请到日本去做客，然后日本人是如何善待他，如何尊敬他的整个过程的内容，那就是让人感到说真温暖啊，英雄惜英雄啊，不像现在对不对，黄晨毅老师提到倪海厦就说那个烂人乱开什么药，对不对？就是这个世道啊，就是让人感到说那个时代还是比较温暖的、啊、这种感觉。那这个所以看一看是让人有心理上面的感动啊，学医术的话看这个南油跟林一心的丛集就可以了。那这个谭树群呢，你说他是四大医的哪一家的弟子啊？他哪一家弟子都不是，谭树渠他是陈伯谭家的小孩的朋友，就是好像是陈伯谭的儿子的高中同学之类的吧。那这个陈伯谭陈大济当年也是很有名的人啊，陈伯谭当年开药以大济闻名，那当然他很多其他事情很有名，比如说逢赌必输，可是每天都要赌，下了班就去打麻将，然后每天在输钱，然后每天都觉得啊就是要练功力啊这样子，就是还有很多那种名医的怪癖这样子。那谭树群呢，他小时候就是学生时代呢去这个陈伯伯家玩呢、啊，就像这个陈伯伯他朋友的爸爸开药，就像说哇这样开也行哦，因为陈伯谭开附子啊就是轻则三两，现在剂量的三两，重则一斤啊，现在剂量的一斤。那谭树群看也是目瞪口呆啊，就说这个地方果真是医院吗？还是土场啊？啊，那但是呢，看他们家，哎，每大家来看陈大济领大包药回家煮，然后都嘻嘻哈哈的，然后都觉得哦得到健康了，然后看久了就觉得好像，哎，父子可以这样吃哦，就觉得不太有关系。那当然，你看谭树渠的著作里面会看得出他怎样说服自己父子要开大量，像谭树渠开药用父子。几乎都是一开下去就是八两，现在剂量的八两。当然 因为我如果我们今天开哦，上次在讲到温室奔豚汤的时候，有跟同学讲，就是我们现在附子要开重，你要小量慢慢往上加，因为你不知道某一家中药行买的附子有多毒，所以需要去调一下火候，不要说是一下就加了八两，然后一帖就毒死了，就是慢慢往上加，你还有一些调整的余地。那谭树群呢，他用真武汤，就是一开下去就是八两的附子。那其实谭树群这个八两的用量其实很有参考指标的意义，因为比如说谭树群他用真武汤治疗高血压，其实现在台湾的高血压十个里面有九个都是真武汤症，是阳虚水毒的高血压，你说它是血压不如说是水压。那可是呢，谭树群一帖药，一天的药里面用八两附子，要让这个血压退下来也要三十帖，吃足一个月。那你想如果是这个剂量的话，你要开科学中药要吃几年啊？这血压有机会下来吗？所以不得不下重手，否则的话要用真武汤治这些病其实很好用，问题是你没有这个胆量开到那么重，很难用，就是要用小剂量的科学中药达到那个疗效是相当的不容易。那谭树群这样开到八两，他是如何说服自己的？他说服自己的过程也让人觉得还蛮有说服力的哦。他说首先附子我们看得到嘛，就是小的这么大一坨嘛，大的有这么大一坨，对不对？那附子还蛮大坨的哦，像是马铃薯一样，对不对？那你想他说一颗营养不良的小附子有的时候也差不多有三十公克哦，三十公克不是都快要现在剂量一两重了，对不对？那中附子往往就六十几公克、七十公克，那就二两重了。那大附子的话，三两都有哦。所以张仲景如果写一枚大附子，你开三两的附子，那没有什么问题哦。那如果张仲景写一枚普通附子，没有特别标注大的，那你开二两也是对啊。所以张仲景说一枚附子，你一帖药里面放二两，这没什么不对啊，对不对？那他又说放二两没有不对，可是还有别的事情不对啊，因为从前汉朝的时候附子是天然的品种啊，药性很足啊，我们现在是人工培植的，药性都很弱，那打个五折啦。所以呢从前要放二两的，我们现在要放四两才够啦，因为人工种植药性比较不行啊，所以就打对折啊，所以就加成四两。然后呢他又说人工种植药性已经打折了，可是呢从前张仲景时代的附子呢就是好好的附子挖开用生姜水泡一泡然后烘干，药性都很足，现在这些做附子的人都很王八蛋啊，就是附子一挖起来就泡盐卤水，盐卤水就很苦寒的药，然后你再把盐卤水去把它切片，把盐卤水洗掉，洗掉盐卤水的时候盐卤水本身会把附子的药性弄坏，然后洗掉的时候又会冲淡药性，这样再打个对折啦，那就开八两。所以我现在开八两其实就是张仲景时代的一枚啦，没有错啦，就这样子自我说服一番，所以我们现在开附子就要开八两啊，这样才合乎张仲景时代一枚，就是变成这样子。那他讲有没有道理？其实有道理，就是你要发挥张仲景的药的疗效，其实我们平常开一帖真武汤，开一个附子下个一两二两啊，那是可以说是太客气了啊，就是真正要发挥足够的疗效的时候，四两五两六两起跳了，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现在的附子是没那么好，所以开五两到八两之间，我觉得是很常有的事情。那这个是我们要认识真武汤的时候，就先知道一些的这个基本的常识。那我们来休息一下下啊，再继续上。